第25集。 孟昭啧了一声，别的不说，跟陆时琛待在一块儿太省心了。自己这还没开口呢，陆时琛已经凭借一篇公众号文章就把自己的推断猜了一个七七八八，这还是在陆时琛并不了解案情的情况之下。只是孟昭忍不住问， 你知道赵云华是谁？ 是楼上那家的保姆吧，我见过，刚刚那个司机不是说四五十岁的女人吗？猜一下就猜到了。 孟昭判断着陆时琛对案情的了解情况， 所以是刚刚才知道的。 距离文昭高中还有一段距离，虽然陆时琛这个车技并不比自己逊色多少，但孟昭估计着少说也还得十分钟才能到。他立刻拿出手机给当地派出所打了电话， 你们先去化工厂附近看看情况，准备好预防自杀的设备，防止赵云华自杀的情况发生。 好的，孟队。 你这车走保险的时候，如果需要的话随时联系我，你那儿有我联系方式。 孟昭说着觉得有点肉疼，虽然保险公司会把这一次的维修费用给报销了，但是因为陆时琛的车价昂贵，明年再投保的时候估计保险费用会上涨一大截。本来以为陆时琛会念在两个人微薄的交情之上，象征性的客气一下，没想到陆时琛只点了一个头，说了一个字儿。 好。 赵云华爬上了楼，走到天台的边缘，还没顺过气来。九层楼对他来说太高，但他刚刚一刻都不敢停下来，他怕警察会抓住自己。在监狱里待完余生没关系，但是如果自己真的误杀了周岩，自己该怎么在接下来的漫长的时间之中面对这个残忍的真相？赵云华站在楼顶的边缘，看着文昭高中的操场上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们。 妈，我考上了。 十年前，赵彤拿着录取通知书扑过来跟他说我考上了的时候的那个笑容，赵云华明明每天都会回忆一遍，但是到现在还是已经有些记不清晰了。 儿子说说他不想继续读高中的时候，我怎么就没问清楚原因，反而骂他没出息呢？儿子说自己睡不着的时候，我怎么就没怀疑过他在学校里受人欺负了呢？ 赵云华回想起儿子赵彤穿着红色的连衣裙倒在血泊的那一幕，自己的儿子，他到底是受到了多么大的侮辱，才能以那样的方式从楼上跳下来？电视上说天理昭昭，说正义必胜，那都是狗屁。这些年他一刻都没有放弃寻找真相，他报过警，他打过官司，可是通通都没用。明明前一天儿子赵彤还在跟他争执，说自己想去外地上大学，赵云华当然不同意了，他还骂了赵彤说他没良心，于是那顿饭母子二人不欢而散。没想到第二天 他还在上班，就忽然接到了赵彤的死讯。他们都说赵彤是跳楼自杀的，可是赵元华不信，一个意图自杀的人怎么可能前一天还在跟他讨论要上哪所大学呢？赵彤死了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寄托了。曾经他也想过自杀，可是不弄清楚赵彤真正的死因，不让凶手得到应有的报复，他不甘心就这么死。可是自己亲手勒死的周岩，真的是逼死赵彤的真凶吗？赵云华的脑海之中走马灯一样的闪过周岩跟自己相处的那些片段。 赵姨，我回来了。哎，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礼物，一条围巾，好不好看？赶紧戴上试试啊。不年轻啊，你又不老，这太合适了吧，我这眼光绝了吧。赵姨，赵姨，过来帮我听听这歌怎么样啊，好不好听？真的好听。你可是我第一个听众，您不能糊弄我。好听啊，那我可发布了。当当当当，生日快乐赵姨。是不是自己都不记得了？我可喜欢给别人过生日了，陪伴别人长大一岁的感觉特别好。什么变老，你也是长大，谁还不是个宝宝啊？ 赵云华的脑中又闪过周衍被勒死的那一瞬间，周衍眼中那种不可置信的神情。事实上，在赵云华刚把绳子勒到周衍脖子上的时候，起先周衍并没有剧烈的挣扎，而是嗓子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响，像是想要问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。 你赵姨。 可是赵云华怎么可能给他说话的机会？他恨死了周衍，周衍害死了自己的儿子，还骗了自己那么多年。 赵姨，我是周衍。 赵云华的脑中想起了周衍临死前的那一瞬，他挣动的双腿和因为痛苦而扭曲到有些狰狞的神情，还有他嗓子眼里发出的绝望的暗哑的声响。曾经那么一个生机勃勃的孩子啊， 为什么？ 周衍临死前嗓子中发出的的声响，在赵云华的脑子里连续不断的响起了，那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几乎要把他的脑袋给震碎了。 为什么？ 不是周衍，如果不是周衍，如果不是周衍，如果不是周衍，如果不是周衍，如果不是周衍， 为什么？ 如果不是周衍，如果不是周衍。 赵云华表情痛苦的抬手捂住耳朵，他背过身朝后退了一步。 心碎中人情遗憾，生命漫长也短暂，跳动心脏长出藤蔓，愿危险而战，跌入灰暗坠入深渊，沾满泥土的脸，没有神的光换握紧手中的平凡，此心此生无憾，生命的火已点燃。